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Hello， 各位小伙伴，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每天早晨准时和大家见面的微微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首先还是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小伙伴呢，可以搜索 FM98.2 AM927 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在网络端的小伙伴们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我们的节目，还有我们的老粉丝聚集地在花椒直播平台，大家搜索活力98.2，来到活力98.2的直播间就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还有北京时间的北京青年广播同样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 这罐口不错， 罐口不错， 不错，嘴皮子很利索呀。大家都知道，其实早晨起来这个嘴皮子没有下午的时候那么利索 啊， 说明这专业就是专业 的。这指着吃饭呢，你可说的。 今天是周五，但是应该说我们还有两个完整的工作日，然后就会迎来我们的这个十一长假，还有中秋节了。 哎、没错、嗯，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什么安排在这个假期，会不会出行，或者会不会在这个周边安排一些这个游玩呢？ 嗯 啊，欢迎大家在花椒直播平台上面跟我们互动，告诉我们你们十一长假的一个计划。 哎，没错。嗯、然后呢，如果大家是有自驾出行或者是这个驾车回家的这个计划啊。提醒大家合理的安排一下时间，因为据预测今天工作日，明天的工作日过了中午，预计下午两三点钟，出城的方向就已经开始拥堵了。 开始拥堵了。 对， 大家一定要这个早做准备。 早做准备。 如果是打算这个大清早出发的话，越早越好。 哎，没错。 好，我们来尽快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欢迎来到今天的好奇头条号。那么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呢，就要说说这个行车的问题。 行车的， 刚刚孔文给大家提示了这个出行的时间，还有面临的这个道路的拥堵。但是我们现在要说到的呢，是这个汽车灯光的问题。 那开车的时候，大家合理的使用灯光，该远光的时候远光，该近光的时候近光。 说的是这个张小兰呢，是河南省信阳市新县沙窝镇沙坪村人。她是一个18岁的山村女生。但是她从高中毕业之后呢，她不像这个普通的这个山村女生一样，她这个做了一个小发明，然后这 个 发明还得到了专利。就是关于汽车的。她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发明呢？是汽车远近灯光自动转换器，然后拿到了国家专利。那她做这个发明的原因呢，这个初衷其实是为了帮助爸爸开车，因为她的爸爸眼睛不太好。 对， 我知道孔文开车，你在这个夜间行车的时候有没有遇见过，比如说对面来的车开着远光灯， 然后它没有及时的转换成近光灯。 有啊， 嗯，就会很、 啊、对， 很让人心烦。 像一般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我个人是比较暴躁的啊， 比较暴躁。 对你打开，那我对不起，我也打开啊。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对方哦友好的这个， 此处不需要礼尚往来 啊，就是这个下意识的啊、哦，我真的是对方可能是我忘了关了或者打错灯了、嗯、那如果这样有一个提示的话，他、嗯、可能会这个也是啊、关掉，及时的关掉。 嗯， 他这有的就比较。就比较那什么，你知道吧？ 那什么 啊，就比较气人了， 就比较懒、 啊。对，然后就是你怎么，就是你象征性的，你给他晃两下， 嗯， 对吧？他还是不管，还是不管， 嗯。 就这个时候啊，哎呀，就你真的，因为大家可能开车的朋友可能知道，因为远光啊，尤其是如果说两个车头是正对的，距离不是特别远、 嗯， 如果开着远光的话，对眼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刺激， 非常受罪的。 对，没错。嗯、 而且几乎会就让你的视力啊，就是已经快消失了，这种、嗯、就是看你自己也看不清路。嗯、而且在这个其实夜间行车在高速公路上， 对， 是嗯有一些路段是没有路灯的、 嗯嗯嗯， 所以这个时候很多司机就会打开远光灯。 哎， 但是如果有这个交错的这种情况，你就一定要及时的转换成近光灯， 哎、嗯， 便于对面的司机能够看清楚这个对面行车的一个情况。 嗯嗯嗯、 那其实为了这个改善这种情况呢，大家知道高速公路的这个相对的两个方向中间都会种一个比较高的绿化带， 哎， 这个其实就是为了遮挡这个相对过来的车它的远光灯的情况、 嗯、哎、没错、 但是确实是如果我们一直在开车然后不断的进行这个远近灯光的这个转换的话、 嗯、 尤其是对面来的车比较频繁的话、 嗯、 这是一个比较费事儿的这个开车的这个、嗯、需要面对的这个处理的情况、对吧？ 你会觉得处理这种情况比较费劲？ 其实我没有太处理过，我是觉得如果 你就一直开着远光 没太开过高速 啊、 嗯，没太开过高速啊，但是我们要说的这个新县高中毕业生张小兰、嗯、 哎 啊、他是为了因为解决这个爸爸晚上开车眼睛不好、嗯、走夜路的时候车大灯照着眼睛看不清楚很不安全、 嗯、 那他就发明了这样的一个远近灯光的转换器。 哎，没错，这个转换器是一个什么原理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通过这个凸透镜啊、遮光板还有这个感光电路来影响车灯的亮度。张小兰自己也说，如果车辆如果啊都能够安装这个装置的话，两个都开着远光灯的车面对面，哎，它就会自动转换成近光灯。如果对面没有车辆的话，就会自动切换为远光灯。那就是说这样就是变成一个灯光的智能控制系统，你就不用再用手去操作了。 嗯，我觉得对于我们夜间行车来说、嗯、真的是方便了不少。 哎， 嗯， 对对对。 而且这个张小兰呢，她是学理科的，她说自己喜欢解数学题、 嗯、 尤其是喜欢物理和化学、 嗯、 这个还在女生中确实是比较少。 对、嗯、 喜欢这个解决问题型的、嗯、所以这种人呢也是往往会发现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嗯， 不知道这个张小兰的爸爸什么时候能真正的用上这个转换器哈。 嗯， 现在据说广东那边已经有厂商找到张小兰家了，说要把他的专利投入生产。 对，没错，我其实更希望不仅仅是这个张小兰的爸爸他眼睛不太好能够啊及早的用上女儿亲自为他发明的这个灯光转换装置啊、 嗯、 这个充满了满满的爱意、 嗯、 啊，如果这个技术真的是如果是市场应用成熟的话， 嗯， 被更多的汽车厂商啊、 嗯、 技术厂家所采用的话， 嗯， 我觉得对更多的人是一个福利。 嗯，啊，大家一定要尊重原创。 嗯， 嗯， 嗯，对，没错， 如果采用这种技术的话一定要去经过张小兰的这个专利的同意和授权。 哎哎，对对对，其实还有就是在北京开车，我觉得就是普遍的啊，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开车的司机， 嗯， 我觉得这方面的意识还是非常好的。 嗯， 啊，就是 宣传做的也是不少。 哎，对对对，大家的这种意识是非常好的，就是基本很少有这个打远光或者说远光转换的这个啊，我就干脆你不给你转换， 嗯， 啊，这种情况其实比较少。但是呢，就是如果说驾车出了北京的话， 嗯，在这村里、 啊、高速还好， 嗯， 就是到了某些这个二三线城市乃至于说这个县城的时候， 嗯， 大家的这种意识可能就不是那么特别的， 嗯， 特别的这个重要了。 嗯嗯，而且看到这条消息确实让我觉得这个发明来源于生活呀。 嗯， 对吧，我们现在这么多大汽车品牌，这么多进口的汽车的品牌， 嗯， 为什么都没想到这点子呢？让一个这个在山村里的这个女生，理科学理科的女生，有了这样的心思。嗯， 其实我觉得倒也不是没想到这个点子，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作为一个司机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的其实开车的转换装置也是非常简单的，就这一推一拨就可以。 对，就是一个手指头。 但是就是说，如果说更细啊，更 智能、 更细分、更智能、更人性化的话，就比如说像张小兰爸爸这种情况，如果说眼睛真的不是特别好，对吧？那可能如果增加这样一个装置，或者说有其他的，哪怕这个那比如说有上了年纪的这个司机朋友，或者说真的是有这个腿脚不太好的这个司机朋友，但是也需要驾车，就这种更细分的这个领域，需要给他们提供更细化的服务。 也等待一下这个张小兰的这个发明，能够很快的进入我们的生活，帮助到更多的人。 对。 接下来我们继续会跟大家说这个村里发生的事儿。 村里发生的事儿。 今天有这个农村主题哈。 热闹。 说的是其实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花椒平台上有一个视频的直播，对吧？那直播从前两年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后，应该说有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对。 确实是全民都在变成这个自媒体，大家都在做这个。 是。 做这个。 对 的，主播了， 做主播是在应该是在2014年的时候，对吧？这个也被这个称为一个风口，哎，对，然后也 一下子有了特别多的直播平台。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记得直播平台是达到了几百家 、 达到了几百家，对对对，这个数字是几百家啊，然后这个质量是参差不齐，那个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可能监管的这个条例也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完善，其实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洗牌的阶段，你看比如说这个跟我 已经洗过好几轮了， 哎，好几轮了，对，你看比如说跟我们合作的有这个花椒啊，还有一直播呀，对吧？现在都发展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算是站稳了脚跟了， 对，非常规范。 那除了在这些城市里边，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网红、这个主播，对吧？他们会用这些直播平台之外，可能很多的小伙伴不知道，在农村里的这些村民们、这些农民们，这些农妇们，他们也会开直播。 我知道， 你知道， 我知道， 你看过。 对，因为在直播2014年出来的时候，我就非常关注这个新鲜事物。我那个时候。我就我看过游戏的直播，看过这个自己晚上这个吃 游戏的直播好像挺火， 对，游戏的直播，但是比如说就像这个就是大家可能经常玩的这个什么撸啊撸啊这种比较火的这个网游啊，我不太会，我是看一些比较这个比较传统的，像 比较老的，大家都在找回忆， 对对对对，看一些那个就是一些老的游戏，那些玩家那还打得真是不错， 对 对， 就是，看起来很畅快的感觉， 哎，对，看游戏的，然后是看什么呢？看这个，就像我们这个。今天这个消息当中跟大家提到这个主人公啊，就是看什么养猪的，我看过挖泥鳅的啊，然后还有 孔文，你的兴趣还真是奇特呢 啊，对，然后还有就是就大晚上不睡觉，要去什么这个所谓的去探险然后去一些这个就看上去很恐怖的一些地方，这 其实听上去很有意思，因为直播其实它利用的就是说我们在同一时刻，对吧？我们去跟着别人一起经历他正在经历的一些可能我们没经历过的事儿所以其实这个农村的很多事儿呢，因为有了直播平台，一下就走到了我们的眼前了，比如说这个农村的很多农民发现说这个很多城市的人呢这个不知道是怎么养猪的， 是 不知道是怎么插秧的，也不知道怎么收稻子打鱼捉泥鳅，听着觉得城里人有点土，什么都不知道，没见过， 对，我 后来呢说这个有一个叫刘金银的这个农民，他就在那个视频网站上开始了他的主播生涯，那么他上传的这个短视频和直播呢，主要展现了这个农村原生态的生活样貌，就比如说抓泥鳅、养猪这些， 对， 收视率可好了呢。 对，没错，你知道我还看过什么吗？ 还看过什么？ 就是于谦老师，你知道吧？就谦儿大爷 啊，自己开直播。 不，谦儿大爷他不是有一马场吗？在大兴有一60亩地，在他们的这个相声段子里啊，就经常提到过。说谦儿大爷呢，还养这个小矮马。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啊，就是直播那个小矮马，然后就是降生的那个过程。就是特别细心的照顾，也特别有意思。所以这粉丝然后也是非常多。 确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或者说城市生活中，是见不到这样的故事的，见不到这样的画面的。 对，然后大家对大家第一看看于谦老师，第二看看于谦老师的马， 看看于谦老师的马， 于谦老师倾注了骨血的马。 也看看这个马的生产过程是怎么样的，对吧？ 对，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呢，是说现在的这个农村的视频主播们哈，就发展的越来越好了。 对， 曾经有一段时间，可能是这个有点跑偏了，说农村呢，经常都出一些这种比较低俗的、比较魔幻的、比较怪异的和荒诞的这种内容，因为他们可能也不懂得这个内容的生产。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沉淀之后，现在这个农村的播主们。已经开始越来越会这个直播了呢。我们要提到的是这个叫刘磊和李霞夫妇，说他们在工地吃午饭时录制的视频，那这个视频在平台上的点击量达到了88万，有近4000条评论。我来跟大家看一下这对夫妇的这个照片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真的农村网红。 这对夫妇呢，就是应该是中午休息的时候啊，这个吃的饭都是很简单的，还有这个塑料袋套着，然后头上的这个黄色的安全帽还没有摘掉，但是笑得非常开心，都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对，感觉像在这个农村可能是盖房子呢，或者是在做一些这个工活，对吧？ 对，或者就是在工地打工。 在工地打工的感觉。为什么刘磊和李霞夫妇他们两个录制的这些视频和直播能够受到这样的欢迎呢？其实是因为他们秀恩爱秀到了点儿上， 秀恩爱秀到了点儿，怎么秀到点儿上呢？ 就是因为他们播的这些东西吧，就是他们俩的日常的生活，让很多的这个网友们特别感动。因为说这个他们俩呢，经常就是播一起在工地上工作、互相照顾生活的日常，或者在休息的时候的一些互动。但是在播这些很日常的这些互动的过程中，说两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知足和幸福，就像我们刚刚跟大家放的这张照片一样，就两人吃着盒饭，戴着这个安全帽，但是他们的笑容特别有感染力。 对对对，笑容非常的灿烂啊。这个时候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啊，花椒的直播间，然后看到这个有声音日记从保定京广 FM 997老齐分享的直播间来看主播，还有王雄伟 FM DJ 小马哥啊，都通过这个叫 其他网友的分享， 对，保定京广 FM 997老齐，这都是我们同行啊，应该是保定地区的同行。这个既然进了直播间啊，被我看到了之后，咱也别眯着，对吧？跟我们一起参与话题讨论，咱一块儿聊聊啊。 同行打个招呼呗。 对，同行打个招呼呗，咱们出来冒个泡啊。 我们现在正在说的呢是这个在直播平台上的农村的网红，主要说的是这个一对夫妇，他们特别淳朴的笑容和他们之间这种真挚的日常的感情，感动了很多的网友，然后网友们就打赏。 对对对， 给钱。 对，打赏给钱。其实这个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增加收入手段的一个方法。 对 啊， 按理说其实现在我们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秀恩爱啊，就会被很多人这个投去白眼儿，对吧？因为秀恩爱可能是有的时候会让大家觉得有点腻啊，或者是这个秀不到点儿上，对吧？就是但是这对夫妇他们的这个秀恩爱确实是以真挚取胜了。而且他们两个在这个互动中说呢，说这个这个太太说她丈夫话不多，但是对家人温柔大方，对外人诚实可靠。而在刘磊的眼里呢，说妻子勤劳又顾家，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哎呦呵，其实我觉得 好甜哦。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直播平台，然后现在其实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了，包括前段时间还有这个数据调查，就是说很多年轻的朋友说以后我说你想干什么，说我的职业我就想做一个主播。 而这九五后的职业大调查中， 九五后的职业大调查 占了很大的比例。 对，其实我觉得它的意义就在于，比如说像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全媒体可视化的平台，对吧？我们的这个听众啊还有观众都是很多的青年朋友。那么对于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在农村的这个小年轻的夫妇，那么我们可以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可以带来大城市的生活的繁华。 对， 我们告诉他北大是什么样，清华是什么样，我们告诉他国家大剧院是什么样， 芳草地是什么样， 对，芳草地是什么样，有很多的展览，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那么他们能够通过视频平台告诉我们，就是真正的田间的农活这项技术，我真的就是我养一头小猪是什么样的，我收获一片麦田究竟是什么样子 的。嗯、这个也给我们提供了啊、就是可能生活在大城市的这些青年朋友们、给他们丰富了一个视角。 嗯，就像昨天我们这个微微一笑来的这位嘉宾哈， 对， 他是学人类社会学的。 人类社会学。 他说人类社会学的精髓， 嗯， 就是多样性。 哎 哎，可能直播平台就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多样性。 没错，做得好、 啊。说这个刘磊和这个李霞夫妇呢，虽然现在在直播平台上已经是网红了， 嗯， 然后很多人也建议他们说，你们就别在工地干活了，你们就以拍视频为主， 嗯、 以这个为生，对吧？ 嗯， 然后后来你们就去大城市。但是这个李磊和李霞夫妇呢，我觉得是特别的。 理智， 特别理智， 对， 特别的清醒。他们就说，做好本职工作才是主业。 对， 因为这个直播平台呢，可能什么时候说没就没了， 嗯、 啊，这个我们不探讨哈、 嗯。 但是能感觉到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还是挺高的， 对， 啊、 非常幸福，能够感觉到。 嗯，虽然我们是不一样的生活，但是各自呢、都耕耘在自己的这片地上。 哎，对、 啊，我觉得互相分享一下对方的新鲜事儿， 接地气儿， 接地气儿。 对，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啊、 嗯。 虽然说有点这个，就是说的有点通俗，有点大白话。甚至还有点这个怀疑调侃的意思，说这个、这平台可能什么时候说没就没了，我还是干好我自己的活、 踏实， 非常踏实。 嗯， 我觉得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的真谛呀、啊。 对 啊， 然后说这个刘磊和李霞夫妇呢，说他们俩的这个秀恩爱呀、啊， 嗯， 就让很多这个。就是网友们看过了之后，甚至是有本来想打算离婚的人、 嗯、 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 哎、 然后就选择这个从头开始了、 嗯、 啊，受到了触动。 嗯 嗯 嗯， 我觉得这就是有福报的事情。 对，然后刚才我们点名的这几位网友啊、 嗯、 保定京广 FM997 老齐、 嗯、 还有声音日记，还有王雄伟 FM， 还有 DJ 小马哥。 嗯， 你们怎么不跟我们说话呢？点你们两回了啊，赶紧跟我们说话。然后那个 给我们冒个泡。 对，跟我们冒个泡。这个我原来也在保定台干过啊，你一提这个、啊、你去问你们去问一下这个中华老师，可能就知道我是谁了啊。 泡近乎呢。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第三条消息。接下来跟大家这个简短的说一个跑马拉松的事儿。说是有一对六旬的夫妇、 嗯、 七年征服了46场马拉松、嗯、而且要争取在金婚前跑100。 哎，没错、嗯、这个六旬老妇啊是李冬梅和王博这对老夫妇、 嗯、 他们一个是60岁、 嗯、 一个是62岁。 来跟大家看一看这对马拉松夫妇的照片，他们的合影。 哟、嗯、呵，我看一下这老爷子。 他们身上穿了一件背心儿，然后写的是珊瑚婚夫妻 啊。 嗯， 哎呦，但是我觉得这对老夫妇，我觉得真不像60岁的， 是吧？看着就像50多的，50出头。 哎，对对对，顶多超不过55。 嗯 嗯。 现在这个马拉松热哈，不仅带动了年轻人、 嗯、 也带动了很多中老年人都开始跑马拉松了。 哎 啊，首先对这对夫妇表示崇拜， 表示崇拜， 尊敬， 崇敬，对、 嗯，真的是很佩服你们。 嗯 啊，另外也提示大家，这个马拉松其实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这个运动， 嗯， 不是所有人都能跑下来的， 嗯、 它挺磨损膝盖的。 对， 而我们这个膝盖骨啊，其实它的这个老化就是因为磨损的次数， 嗯、 所以大家还是要慎重一点啊，慎重一点、 嗯， 做好规划。也希望大家在这个11期间，如果有什么出行的计划，或者有什么运动的计划，也要量力而行。 嗯，好。 北京时间来到了7:57，我们马上会有一个整点的报时。在这个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微微一笑。 一颗尘埃在渺小的角落，一只飞鸟在孤独的秋落，漫长的时光让颜色变暖，却逃不出浩瀚的天空。你的嘴角是同样的青色，你的眼睛是同样的青春，强的人。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到9:30准时跟大家见面，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 我是王爽。那提示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以及北京时间 APP 和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视频直播的一个画面。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刚才看到有网友跟我们说话了， 对，这网友叫彪悍人生石日萌。因为刚刚我们给大家这个放歌曲的时候啊，他说一个还有音乐，然后打了一个这个点赞的这个表情。然后我们下边有一个老朋友啊，这个老粉丝猜底的瓜，他说还有整点报时，然后艾特了一下他。这估计这也是提醒我们啊，别忘了这个。 我们不仅有这个音乐，有整点报时，我们还有视频呢。 我们还有视频，对，一会儿呢跟大家准备了一个，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当中啊，有一个这个大咖的 演讲 啊，演讲。 我们今天还有嘉宾呢。 对，还有嘉宾。 顺便来预告一下哈，在今天的8:30到9:30这个时段，会有来自这个国家大剧院的一个歌剧系列的这个灯光舞美师。 你瞅瞅，对对对， 瞅啥？ 你瞅瞅， 你瞅啥？ 我觉得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跟大家聊的那个话题，就是很多这个在农村生活的这个青年朋友们啊，我觉得咱可以跟人联系联系，就是这个咱直播的时候让他们然后进来看一看，然后他们比如说什么什么养个猪啊，抓个泥鳅啊，我们然后 歇着的时候听听歌剧。 我 养猪养累了，听几句歌剧， 对， 调剂一下， 没错。彩底的瓜说绿色直播，哎，没错，绿色直播。 好，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翻滚吧朋友圈的板块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有意思的消息。上来跟大家说的第一件事呢，是一个奇闻异事儿啊，说的是在国外呢，有一对这个比较前卫、比较先锋的这个夫妇，虽然老婆怀孕了，但是这个太太呢也不是很老实，两个人还是到处玩， 待不住 啊。他们俩原来呢就是摇滚青年，到处听音乐会，然后这参加 party， 对吧？参加聚会，然后就怀孕了。之后呢也不闲着， 结果 后来有一天出去玩呢，回家的时候呢，这对夫妇被电击了，不是被雷击了， 被电击了，其实也等于是雷， 对，也是，反正就是被电啊， 对，被电击了， 然后呢，这对夫妇当然是这个非常的紧张了，说是吧，但是虽然是怀孕到8个月了，但是因为受到了这个雷电，对吧？雷电的这个打击，那就赶紧去剖腹产了， 对， 生出来的这个宝宝呢， 孩子是重要的呀， 孩子是重要的，生出来这宝宝呢，很好， 生出来一个。很全乎，接着说。 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 啊， 它头发就像被电过似的。 生出来一个美国版的霹雳贝贝， 美国版的霹雳贝贝。先来大家给大家看一下这对夫妇的样子哈。 这对夫妇 摇滚青年， 这还好，就是这个，我觉得他们两口子这是。我都没，因为摇滚青年可能就是比如说发型特别这个葛，然后这比如说可能有的纹身啊什么都延伸到面部，他俩倒还好，我觉得 也许人家是深度叛逆看不出来的，隐藏的比较深， 好吧， 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国外版的 什么贝贝哈 啊，皮啊， 特别可爱。一个小姑娘，然后这个 小姑娘长得非常漂亮， 对，然后有点这发愣的感觉，但是她头发呢都炸着，就跟我们在这个科技馆里，大家知道吗？就是在教大家静电那个板块的时候， 哎、对对对， 会有一个静电球， 嗯， 然后你摸着那静电球的时候，你这摇晃脑袋，你头发就都竖起来了， 对，全都竖起来了、嗯。 这小女孩呢，就生下来就这样， 嗯。对， 应该说这是一个奇闻异事儿， 对 吧？对， 没错，奇闻异事儿、嗯。因为就是小的时候呢，在我们国家有一个这个电影， 嗯、 然后后来呢也是改成了动画，就叫《霹雳贝贝》。 嗯 啊，就是 浑身带电 啊，浑身带电，就这个小朋友就叫贝贝嘛，生下来之后就是浑身带电，然后摸哪儿就电哪儿，就摸谁电谁。 嗯 啊，所以说这生下来了一个美国版的霹雳贝贝， 美国版的霹雳贝贝。 但是我觉得人这可能更高一筹，咱那霹雳贝贝头发不立着呀、 嗯。 嗯，这头发都是立着的， 挺酷的。我觉得有成为未来的。这个下一代的摇滚青年的潜质、 啊、对，那你说这美国版的霹雳贝贝等他长大了之后，你比如说这个再去台上啊，我继承父母的这个爱好啊、 嗯、 我也是一个摇滚女青年、 嗯、 到时候这个他一唱一歌什么的，就把那个什么吉他呀什么什么家伙事弄上来之后，就根本不用插电啊，头发丝一接就行了、 嗯、也恭喜你这辈子省了烫头的钱了。 于谦老师肯定特别羡慕。 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这个互联网圈的一些事情、 哎、 啊，嗯，首先就会跟大家分享这个马云最近的一些这个演讲吧、 嗯、 啊，最近的一些观点。 嗯， 那马云在前段时间这个联合国妇女论坛的演说中提到说，人工智能的智商肯定会超过人类。 嗯 啊，这个都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了吗？ 这个现在都这么说，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长久的发展过程吧。 嗯 啊，大家也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啊、 嗯， 该怎么过怎么过。 嗯，但是马云说唯有拥有爱商才能获得成功。 嗯， 说高智商高爱商的女性成功的机会大。 我们 在新时代里， 对，嗯、虽然说 更容易成功， 对吧？虽然说这个啊。你是马云 啊， 是吧？虽然说你是马云， 嗯，但是 啊，女性更能成功。作为一个这个是吧，深度的那什么是吧，大老爷们儿，这个啊，你放个视频，我听他怎么说的。 好，我们来给大家放一段，就是跟这个马云的这个观点比较相关的一段视频， 嗯、 是说马云已经规划好了他下辈子要做什么。 哦， 啊，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分享的呢是阿里巴巴这家公司，我讲了很多遍了。阿里巴巴这家公司啊，这个成功的主要的秘诀之一就是我们有很多女性。全世界很少有这么一家公司，高科技的公司，女性的员工数超过47%。我们原来刚好大概49-50%之一啊，大概50%-49%，男生和女生刚好分开。但是由于我们并购了几家公司，男生比较多，把女性拉了下来，但是我们还在努力把它拉起来。这个我们有35%的这个创始人是女性，我们有34%以上的高层管理者是女性。其实女性在我们公司里面最大了不起的事情啊，我自己特别感谢，过去阿里巴巴创业了18年，这18年非常之艰辛。今天别人看到是我们成功的时候，但没有看到我们碰上各种倒霉的时候。但是最倒霉的时候，鼓励支持我继续坚持下去的是那些女性，我真的非常感谢她们。男性呢，想做事情都是很冲动，决定很快，女性非常犹豫不决，但是一旦决定，他们的忍耐力，他们的对错误的包容性，他们真的是全力以赴的会坚持去努力。所以呢，我自己这么感觉，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的成功是有大批的女性支持我们啊，无论是买家也好，卖家也好，我公司的团队的同事也好，没有人愿意把自己公司的秘密分享给别人。我想分享给把自己公司的秘密分享给大家的，就是我们公司因为有大批女性，才让我们公司与众不同。我可能讲些话听起来有点怪异啊，我认为我特别喜欢，有很多人问我这问题，下辈子你想当男人还当女人？我下辈子想当女人啊，是真的。 我觉得如果我下辈子想当个女人，下辈子我想生两个孩子，我下辈子希望有创办两个公司，两个好公司，而不是大公司。我希望呢，因为大公司男人只会把企业越做越大，而女人可以把企业越做越好。因为一个大企业未必是好企业，但是好企业未必要把它做大。所以20世纪以前，在工业化时代，企业一定希望把自己做大，因为你只有做大你才能生存。但是本世纪开始，企业一定要做小，一定要做好，因为只有做好了才有乐趣，只有乐趣才能让你持续不断地往前走下去。做生意三种人是不能交朋友的，我如果发现对方第一酗酒的人一定不能做生意，一定不能交朋友；赌博的人一定不能做生意。 欢迎大家回来，刚刚这段视频有一点点长， 对 啊，不过刚才在直播平台上有人说我们还有音乐呢，我们不仅有音乐，有整点报时，我们还有视频呢。 哎，对对对，没错。 我记住了一句话，他说这个男人只会把公司越做越大，女人会把公司越做越好。哎呀，把我们夸的真是。 你知道这个菜地的瓜，就是看完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视频，说的是什么吗？ 说是什么？ 净造新词儿。啊，然后 说的有道理 啊，有道理。然后叫任淑珍这位网友说，两位主播啊，赞赞赞，然后给我们送来了玫瑰花，谢谢，谢谢 任姐姐好，谢谢大家。其实马云提到的这个观点，我们之前也屡次说到了啊，就是说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现在这个感性的行业，或者说偏文化的、偏文艺的、更走心的这些职业吧，这些有创造力的这些工种，应该是会更受欢迎，或者说更难被取代。那这个方面呢，可能以感性著称的这个女性确实有优势， 更细腻一些， 更细腻一些。女性们加油。 但是其实我倒觉得。因为你看啊，他只得这事儿，他得在什么场合说啊？在联合国妇女论坛，你不能在妇女论坛在那儿，对吧？我们男人怎么样，对吧？你肯定是要夸一夸女性的嘛。 我们找到了这件事儿的一个 bug， 对吧？ 对对对，这是在这个妇女论坛当中说的。但是呢，确实是就是，他刚刚也提到了啊，在自己的这个企业当中发展过程当中，确实有很多这个女性同胞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然后才让他的这个企业现在做到这么大这么好，这是肯定是不能忽视的。 在马云整个的这段演讲里呢，其实他表达出的对于男性和女性的这种认识是这种感觉，就是说男性是很强，但是有的时候呢很脆或者很脆弱，就是说他们是会一直强，但是遇到一个真的什么事儿，可能会更容易比如一蹶不振啊，或者说这个质疑自己。但是女性呢，女性是通常都有点优柔寡断，但是她们一旦认定了的事儿，就非常的有韧性，能够坚持。我觉得这点说的有一些道理， 有一些道理。总之来讲，我觉得男人需要跟女人学习，女人也需要跟男人学习，反正谁都离不开谁。反正就这两个物种。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表情包的排名。 表情包排名。 表情包的排名最近分享了一个十大最常用的这个表情的图标。 对。 排名第一的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猜一下啊，就是最近在 Facebook 上联合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在平台上分享了十大最常用的表情图标。大家现在猜一下啊，跟我们这个互动一下，就是在表情包当中，你觉得最常用的、大家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就是我们可能现在能想到的表情包，比如说这个很简单的，比如说什么大笑啊，什么什么机智啊，什么什么 笑哭啊， 什么笑哭啊， 脸 啊，还有愤怒啊，甚至还有什么什么咒骂呀， 还有这个奸笑啊， 奸笑啊，还有什么傲慢呢？ 孔文，你最常用的是什么？ 我最常用的就是那个坏笑的那个 坏笑的， 对对对，那个奸笑，就还有这个机智 机智 啊。对， 我最常用的是这个捂脸的 啊， 就是 啊，对对对对对，还有这捂脸的， 我的天哪，就是这个意思。 对， 大概就是这意思。 对，捂脸就是完，我又办了一什么脑残的事儿 啊。对对对， 我的天哪， 对。 其实这个表情包哈 啊， 最近新出了一个，就是说是个95后年轻人的这个社交礼仪。 嗯、 看了一篇文章了吗？ 嗯 嗯，是说有的时候这表情包是为了去除尴尬。 对， 比如说你在拒绝别人的时候、 嗯、 如果你加一个这个捂脸的表情、 嗯、 或者加一个皱眉的表情、 嗯、 会让这个拒绝显得不那么的生硬、 显得柔软一点 啊，显得柔软一点、 嗯、 显得可爱一点。 嗯嗯 嗯, 嗯，你觉得是不是有这么个功能？ 我觉得是，因为包括也有人说，就是这个，就是大家通常说的什么聊天止于呵呵， 嗯 啊，什么就一般大家给你回到嗯或者好的时候， 嗯， 你也就不要再回了。 嗯，对，这就是这个新的社交礼仪嘛。 哎，对， 当你想表达嗯的时候，你最好用嗯嗯两个字， 哎， 会稍微的这个热切一点。 对，没错。 而且说哈哈两个字， 哈哈两个字 现在有点敷衍了。 对，哈哈两个字， 你起码是打五个哈哈哈哈哈 啊、嗯，对对对， 才显出你的真诚的笑。 对，然后就是就五个以上才表明，就是你这事儿确实是逗到我了。 嗯 啊，我才能笑。你就是也可以说聊天止于哈哈， 聊天止于哈哈， 聊天止于哈哈，呵呵、啊。 那这次说的这个表情包的排名呢？结果排名第一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笑哭的这个表情。 哎，第一名的是笑哭， 或者说叫哭笑不得。这表情我的使用率是挺高的， 是吧？ 嗯 嗯， 无论是这个自黑自己，还是说这个就比如拒绝别人，或者说对别人表达一个、 嗯、 这个否定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觉得笑哭这个表情很好用。 是吗？ 嗯, 嗯, 嗯，很好用。嗯， 有图吗？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还真没图，这大家翻开自己手机 啊， 全都是这图。 对对对、嗯，大家就是看一下啊。 嗯， 这个马克扎克伯格在平台上分享的十大最常用的表情图标， 嗯、 第一名就是笑哭。 嗯， 哎，你觉得、这个？ 而且这次这个排名还给出了各个地方用户最喜欢的表情，嗯、比如说英国人就很爱用笑哭， 笑哭 啊。然后说德国和泰国的网友呢，喜欢这个露齿笑 啊。 然后美国和印尼呢喜欢用滚动而哭泣的表情， 滚动而哭泣的表情 啊、嗯，所以这个每个地方的这个人的表情达意的这个方式还是有区别的 啊, 有的地方可能就比较内敛， 哎， 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比较奔放， 对，奔放，比如说这个墨西哥还有巴西啊、 嗯、 就是热衷于色眯眯的这个表情符号、嗯、 你刚刚是不是一直盯着这句话呢？ 哎，对，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和地域有关系，当然我们提到巴西啊， 嗯， 那比如说可能巴西这个世界上足球最棒的国家之一， 嗯，美女也很多， 哎，对，有热情的桑巴， 嗯， 是吧？可能那边的这个民族性格，国家的性格就可能比较外放， 比较奔放， 哎，对，比较奔放。嗯、那大家、就是、 比较善于表达感情， 哎，比较善于表达感情。大家在这个沙滩上，对吧？ 嗯、 享受着阳光、沙滩，还有这个啊，足球、排球，享受着运动的时候、 嗯， 享受生活的时候， 嗯， 那就这个时候。嗯 嗯， 是吧？ 就爱发这表情， 哎，就爱发这表情。 还真是，我还认识一个巴西在北京的这足球教练， 是吗？ 还挺爱用这表情的。 嗯。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件这个国内综艺的事儿哈，说的是这个孙杨啊，孙杨这个应该说是咱们现在这个游泳界的大哥大。 对，没错、 嗯、 可以这么说、 嗯、应该说是这个青年领袖吧、嗯、啊，非常有代表性。 哎， 那么他在今年的这个全运会上呢，是实现了他个人100块金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嗯， 那在结束了全运会之后呢，孙杨可能可以歇一小段了， 歇一小段。 嗯 嗯， 他做什么了呢？ 做什么呢？做一综艺啊、 嗯、 就是由央视综合频道和央视创造联合推出的挑战不可能第三季将会就过一段时间啊、 嗯、 过一段时间跟大家会见面，然后前段时间呢、 嗯、 也是进行了节目的首次录制， 在11月。 哎，对对对对、嗯、孙杨作为本季嘉宾啊评委啊惊喜现身。在录制的现场呢，孙杨也是尽显可爱真诚的一面，与其高大威猛的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嗯 嗯，这个就是有专家说啊，说这个90后的孙杨呢、 嗯、 不断突破不断挑战的精神与节目的理念不谋而合。 嗯 啊，然后呢加上他和这个比如说有庾澄庆啊，这个评委阵容呢、 嗯、 就是让阵容上会更加多元化、 嗯、 满足了不同年龄段时代的需求。 嗯 啊，也拓展了这个更多的视野、 嗯、 满足不同这个年龄段观众受众的一个需求。 哎，现在这个国内的这个综艺节目啊，请的这个明星还真的是这个文艺圈和体育界的搭配，这种混搭非常的多。 对，没错， 是吧、 嗯、 很多的这个综艺节目都会，比如说我如果请5个明星的话，可能有4个 嗯 是这个影视圈的， 嗯 有1个是体育界的， 嗯 包括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田亮， 对 吧，这是最早我觉得是这个跨 跨界到娱乐圈比较成功的，或者说更广为人知的这样的一个典范。 对对对， 参加了也是一个亲子类的这种综艺节目。然后后来还有这个邹市明，还有这个杨威 、 对吧？李小鹏。 对， 还都是这个从体育圈到娱乐圈， 对，包括这个在浙江卫视播的这个跑男，前段时间就是中国田径队的成绩，近几年很好嘛，田径队的苏炳添啊，张培萌啊，对，然后也去到那儿，比如这个和 郑恺 啊、包贝尔啊， 跑得过他们吗？ 对呀、包括还有这个跳高的这个名将，这个王宇， 特别会搞怪的， 对，他们都来到了那个节目， 后来跟这赛跑了吗？跑男？ 对，跑了。他们玩的是一个那个游戏，就是，就是前方啊，有一个这个，大概有45度的这样一个斜坡啊，这坡上呢有一大球，但是呢，我要从另外一端和这个球往同一个方向跑。 我好像看了一眼，然后如果你跑的不对的话，就会被这个球撞到。 对对对，然后我需要在球砸到我之前，我拿到一个旗子，到达一个点，然后我再跑回去，不能让这球砸到。 就是一个相对运动。 对对对，然后就是展现。 我特想知道， 展现奔跑能力的 这样一个。就是咱们这些在田径场上短跑非常好的这些体育健将们，参加这种。就是带有这个竞技类的这个活动，他们和这些娱乐明星比有优势吗？ 秒杀呀！ 秒。 对，但是有的这个还是不错的。你比如说这个像那个那叫什么来着？那个她老公，是刘恺威吗？还是谁？不是。反正就是有的，你比如说像郑恺，还有王祖蓝，还有王宝强，表现的还是不错的。 你刚说的刘恺威的老婆是杨幂吧？ 对，对， 也参加了。但是这个经过训练的和不经过训练的确实是很不一样。 对，没错。 那这次呢，孙杨，也是参加了这个节目叫《挑战不可能》。确实是这个节目跟他的这个，应该说的这个人设吧，我们叫人设，非常的吻合。也希望他能够在节目现场展现。多一些面， 没错， 让我们看到这个运动健将生活中的一面，或者说有意思的一面，让我们多了解你一些。 而且挑战不可能呢，已经是来到了第三季，前两季当中的嘉宾呢，包括这个小岳岳云鹏，还有乐嘉啊，还有小撒贝宁，都是有不错的表现。所以说啊，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一季的挑战不可能。 接下来要给大家的生活支妙招了啊，因为马上到了这个十一长假，然后接着呢还有中秋节， 对， 过后了呢也还有节吧，对吧？到了年底了就也会有各种这个洋气的节日和我们的传统的元旦，这个过节呢就免不了要送礼物， 对，亲戚朋友之间走动，然后沟通一下亲情，这是非常必要的。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支招，说有一个研究调查了，说怎么样送礼物能够让对方最喜欢。 怎么最喜欢 就是说你在送这个的时候你要说，这东西我也在用，我用特别好，我给自己也买了一份，这个时候对方就会觉得这东西特别有价值， 是吗？ 你认同吗？ 我认同。对，首先是自己有一个这个亲身的体验的感受。 我觉得这个首先让我想到的是送吃的，你比如说送了一大闸蟹吧，一般人都会说，哎呀，这个是我们家哪儿的亲戚家养的，纯天然的，这个没有污染的，我们自己家每年也定，给你来一箱。 对，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可信，对吧？人家一定会觉得这东西好东西。我曾经呢也是身边有一个这个女性朋友，她呢就是说，哎呀，我给你推荐一个枕头，这枕头我用了3年了，特别好，挺贵的这枕头，但是我义无反顾的买了，但是虽然不是送哈，就这种自己用过了觉得特别好这种东西，给别人推荐或给别人送，我觉得这个接受度会大大的提高。 对，没错。 这项研究呢是发表在美国的个性与 社会心 理学 通 讯 上。没错，这个调查呢也是调查了有上百个人，让这些人呢先给不同的礼物打分，然后再给这些礼物附上我希望你能喜欢这份礼物，然后我给自己也买了一份这个礼物之类的卡片，然后再让这些人打分。结果表明呢，送礼物的人表示自己也买了相同的礼物的时候，收礼物的人更喜欢那份礼物。 那么研究人员也分析了这个中间的原理， 是说 是什么， 他们把这种现象叫做伴随效应。 伴随效应 说，当送礼的人说了自己也买了同样的礼物时，会在送礼者和收礼者之间结成特殊的纽带，让一份礼物变得很特别，会让收到礼物的人感受到对方送礼背后的心意。 哦， 但是女生特别要注意啊，如果你是送衣服的话，千万别说我自己也买了一件，这样容易撞衫。 哎，对，那这可能号还不一样呢。 号不一样 是不是？ 所以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小的生活妙招吧。这个每年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个送礼确实是一个比较伤脑筋的问题。 嗯， 这个昨天我跟一好朋友发信息呢， 发信息怎么说？ 然后我说那个，因为前段时间他帮了我一特大的忙，然后我就想呢，我中秋节给他送点礼物什么的，给他寄点东西，我就说你把你的地址发来吧。他就说心意领了，月饼就不用了。 啊，月饼就不你那 我没说送月饼， 不是？那你后来你怎么跟他说的？你说我其实不是给你送月饼， 对，我说了 啊， 就是可见这中秋节大家收月饼收到手软是吧？ 啊， 会吗？就可能是中秋节就是送月饼是一个比较不会出错的这样的一个事儿。 嗯，对，我觉得就是应景节令啊，还是送点这个比较就是应景的啊比较好。但是就是这个月饼吧，你看你得送什么样的月饼？ 对， 哎， 你也有得说到的， 对对，有说到的， 而且就是特别的。 喜欢吃什么样的？哎，对， 还是要投其所好，我觉得就是送礼物最好的一个标准。最后来跟大家分享加拿大的一座医院啊，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这个邀请到了乔夫芳草地的这个总经理哈。乔夫芳草地是这个将艺术和商业融合的一个典范。 没错 啊，那我们接下来会跟大家介绍将医院和艺术相结合。 对， 在医院里放了很多这个艺术的雕塑，还有这个画作，我们来看一看这家医院长什么样子，和我们传统看到的医院非常不一样。明黄色的墙壁，很宽阔明亮的房间，大窗户， 有点像儒家呀 只是颜色类似而已。 颜色类似。这是在蒙特利尔。蒙特利尔是 加拿大。 对对对，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这是北美近年来最大的一个医疗建筑项目。 也是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司合作项目。 哎，没错。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医院里的一个内景，它有很多的这个雕塑，而且确实看上去和我们传统的这个对于医院的这种印象完全的不同。有的时候去到医院都没怎么关注医院是怎么装修的，就看见人了。 对，其实这个有点像我们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的那个话题，就叫做共享医院。 共享医院， 共享医院是在商场里的那个。 对，它的那个环境也是经过优化的。 哎，对，就是主打的概念都是我优化我就医的这个整体环境。给病人可能除了在医疗技术上啊，在治疗上这个更先进的手段和方法之外，这个我觉得更是从心理上能够给他们减压，让他们舒缓。其实这个心理压力放松之后啊，对病情我觉得某些程度上是最有效的。 确实是，心态很重要。 对， 也希望这个国内的这家共享医院吧，啊，能够有一个好的反馈，好的效果，我们期待一下。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27，我们马上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然后在片花之后，我们会请来今天的这个嘉宾，国家大剧院的舞美灯光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灯光舞美的语言在歌剧中呈现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待会儿回来。

对，因为这个职业怎么讲，它是一个 可以再记一下啊。 OK， 对，因为这个职业它是一个幕后职业。 嗯。 怎么讲？就是说，目前来讲，我们国家现在逐渐对这个职业开始有了重视，但是其实这个职业在西方来讲是很早就已经进入一个很受重视的一个领域。 嗯。 因为你比方说像欧洲，比方说我就说英国国家剧院，就是他们的。舞台之所以能做的让我们看起来如此目瞪口呆，你比方说你去看很多 NT Live 的视频，比方说前两天看的那个叫弗兰肯斯坦、 嗯、 就那个英国国家剧院的那个就科学怪人，我们叫、 嗯、 那个舞台做的就非常非常好，就是它的科技含量很高，所以后来我就咨询了很多英国的就是设计师，跟他们聊的时候就了解到，其实他们的就是舞台技术，包括技术总监啊，包括舞美、灯光、服装，他们的至少首先来讲，收入是很高的。 嗯， 这个是他，因为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收入肯定是成正比的嘛。 嗯，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经过了几百年的这种发展，所以他们形成了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我们叫舞美制作的一个体系。 嗯 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逐渐在完善自己的一个过程。 孔文，你还记不记得我有在节目中跟你分享过、嗯、说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了好几次这个就是现在这个演员的片酬， 嗯 啊，又有一个帽子了，说不能占到整个这个作品这个投入成本的百分之多少、 嗯、 然后要把更多的这个成本分摊到其他的一些幕后的工作人员、 嗯、前段时间出的这样。 孔一帆老师、 啊、 在跟我说到这事儿呢，他就说我们确实太迟了去下这个这个规定哈、 啊， 应该早一点把这些应该说这些成本都分摊到各个岗位啊、 嗯， 就是这是一个孔一帆老师觉得很喜庆的事、 嗯、那就是这个把更多的钱交到孔一帆老师的手上。孔一帆老师 这明天演员来找我翻 这个舞台就炫炸了是吧？ 你刚刚说到的这个就是介绍孔一帆老师的时候说的这个兰花花啊， 兰花花， 这兰花花就是经常听我们北京电台广播的这个小伙伴们肯定特熟、 嗯、 特耳熟哈、 嗯、 一直在做这个宣传、 嗯、 也即将会在十一期间跟大家见面了、嗯、在国家大剧院。 对， 一帆老师是这个兰花花的这个 灯光 舞美 对执行设计。 执行设计。 对、 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部戏讲的是什么吧。 这个戏其实故事情节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在陕北高原有一个很年轻貌美的一个姑娘叫兰花花， 嗯， 然后呢她跟自己心爱的一个叫骆驼子的一个人就他俩相爱了， 嗯， 然后呢她就怀上了爱情的结晶啊， 嗯， 但是呢她就是被当地一个周老爷看上了， 嗯， 然后但是她当时和骆驼子的这个爱情被视为是不贞洁的。为什么？因为骆子是个外乡人，那你说外乡人是、 哦、 按照当地的规定的话，外乡人是不能跟本地的女子进行就是有爱情的这种产生、 哦、当地有这个风俗。 对有可能有这个规定、 哦、 然后这个时候就说嘛，说那个周老爷就说这个地方可能容不下你了，但是怎么办呢，我可以想一办法把你呢许配给我的一个放羊的人， 嗯， 然后呢促成他俩的这个婚姻。然后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这时候兰花花就告诉那个放羊人说，其实我已经怀上了，我不能跟你在一块了， 嗯 啊，然后但是呢这个周老爷还是心不死，所以这时候又来说那个说你跟他不行的话，你干脆跟我好了得了。 是一个有一点悲惨的故事， 其实是一个很悲剧性的故事， 有一点命苦的这个女人的故事。 对对，然后 旧时代的女性的故事。 是的，是的，因为那个时代女性她是没有自己婚姻自主权的， 嗯、 她的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 嗯、 所以最后在这种悲情交集之下，兰花花最后选择跳河而死。 嗯，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嗯，因为这部、嗯、这个歌剧是歌剧吧？哈， 是歌剧， 还没有上演，所以我们现在不能给大家看这个孔老师设计的这个。这个灯光舞美的这个图片哈，不能给大家看这个这个舞台的这个效果。但我知道说这次兰花花应该是搭了一条路是吗，在这个舞台上 搭了一个斜坡， 搭了一个斜坡。我记得在白鹿原里也有一个斜坡，然后演到中途的时候他们赶了一群羊上来， 是真羊吗？ 是真羊。然后我在这个、 okay. 应该是仁义吧，当时我非常震惊，我说哇，他们的演员里竟然还有一群羊，而且这群羊特别的听话，他们上了那个坡之后就待在那儿，然后一直做 羊肉背景， 嗯嗯、饿了、嗯、不给吃的。 对，然后该下去就下去了。嗯，哇，他们排练的非常熟练啊。 啊，对对。 怎么做到的？刚才你说这个兰花花里也有一个牧羊人是吧？我 对牧羊人，但是我们 这部戏里有羊吗？ 有羊， 也有羊。 你们可以期待一下，到底有什么羊？ 真的羊？ 是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嘛。啊、我可以、啊，对，反正今天晚上，对，我想应该十一期间就会跟观众朋友见面了。 嗯， 所以期待着大家去。观看这部作品，因为这部作品其实它酝酿了有五六年之久嘛， 嗯，这么长的 对很长时间、嗯，所以我相信应该打造出来是一个非常精品的一部歌剧， 嗯 嗯，那这个就这个兰花花这个戏它是一个悲剧啊， 对， 就是这个悲剧啊，好，我们现在在不剧透的基础之上， 嗯嗯， 那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是怎么把这个就是设计一个什么什么氛围的一个整体的灯光背景？ 对，这个是这样，嗯、我是觉得这部戏，嗯，是这样，我们这部戏的，就是灯光设计师其实是意大利人，意大利的、嗯，我们经常聘请的一位意大利的非常资深的一位灯光设计师， 嗯， 我觉得这部戏我们把握住了一个就是整体舞台的一种质感， 嗯， 就这种质感是什么？就是它是一种。黄土高原那种气质， 那种有点粗犷的感觉。 嗯，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那种黄土，还有 风沙。 对，没有风沙倒是这次对，主要就是黄河黄土， 嗯、 包括谷子地的这种，就是它。因为我去过陕北那边，我们当时我记得我高中去画画的时候去陕北那边，嗯、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当时一开始我们是晚上去的，我们从西安到了当时的黄河边上的一个小县城，因为要走很多山路， 嗯， 比如说我们晚上去的时候是坐公交车嘛， 嗯， 大巴车，我们所有的画画人都在上面，然后就走那盘山路，根本看不见外面是什么，因为特别黑， 嗯， 然后就感觉这个车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就是特别颠簸， 嗯， 然后到第二天早上以后就天一亮就那种黄土高原那种感觉就扑面而来，就它那种、 啊、 你知道它那种金黄色啊，它是一种带有侵犯性的那种黄、 嗯、 它是那种真的是杀入你眼帘的那种黄，你懂我意思、 嗯、 就不是那种很温和的那种黄，不像咱们普通的就是说城市里边那种黄色，其实它没有质感、 嗯嗯、 它那种黄是一种金黄那种，马上就把你给迷住或者把你镇住的那种感觉、嗯、 很抢眼， 很抢眼，而且天又很蓝，你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感觉， 嗯嗯，那是就是这次在《兰花花》这部戏当中也是力图在舞台上呈现出来那种效果， 对这种感觉 啊、哦嗯，那是那怎么呈现的呢？就是用 舞美和灯光， 舞美和灯光， 当然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服装 啊，还有服装， 对 啊， 对， 这些都是你做的？ 没有，只是一个参与者。对， 因为一部戏的这个幕后工作人员其实 非 常多的， 非常非常 嗯嗯、 就包括一个灯光，可能都会有一个团队， 对，就是一个团队 在执行。 对，你看，就是舞美肯定是一个最大的团队， 嗯， 灯光是个团队，服装是个团队，然后多媒体， 嗯， 音响， 舞美是个最大的团队呀、啊。 对，舞美它因为舞美布景的话，它，我们只要但凡谈到歌剧来讲，一般来讲它都是最大的， 嗯， 因为它的体量在这摆着， 嗯。 包括几个场景要切换什么的，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体量。 嗯 嗯， 我曾经在国家大剧院看过一部这个歌剧《卡门》 啊， 终于想起来这名字了。卡门，然后他的这个舞美设计是在这个对舞台中央有这个喷泉。 对， 真的是有水的喷泉，它因为它讲的是一个城市广场的故事， 对 大家聚集在这个广场，可以坐在这喷泉边上。 是的， 我想这舞台中间怎么喷水啊？ 嗯， 然后过一会儿再换一个景儿，又变成了山洞了。 嗯嗯， 然后还有地下的， 嗯， 这个很神奇，就是你在舞台上呈现一个地下酒馆，这很神奇。 对、 嗯， 这个你谈到一个点，你知道吗？嗯、就是说，卡门那部戏的，我觉得它的舞美设计， 嗯。 是相当相当高明的， 高明。 对，我为什么说很高明？它真的是达到了一景多用的一个程度。 嗯， 你看到卡门，你说的很对，它一共分四幕，四个场景。 嗯、 第一个场景是在我想想是在， 广场吧？ 对，广场上的，然后我记得是在右边，就下场门区有一个烟草厂， 嗯， 然后有个喷泉，然后在上场门这边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筑， 嗯， 然后第二幕的时候，它转到地下。但是其实他舞台上没有大的动作，至少他地面没有换。 嗯， 但是怎么办呢？他就等于说把那个之前的那个烟草厂的墙推掉，换了一个酒馆的一个墙，然后呢做了一个楼梯，从上往下， 所以它的场景无意中就从地上转到地下。 嗯， 它并没有做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就用这一个布景上的这种空间上的变化，来让你感觉到，哦，第一幕是在一个地上，第二幕是在地下。 嗯， 对。然后第三幕的时候，它到了是走私的一个海滩上，然后就等于又还是那个地面也没有动，然后就把那个台阶撤掉，然后换上了一个是那个教堂的一个破烂的一个门一个大的一个缝，然后 对 是吧， 对， 就在下场门那个区域有巨大的一个缝，然后人从里边出入，就好像是走私东西要找一个 很阴森的， 对，很阴森那种感觉，对，对， 所以可见这个舞美的设计啊，特别用心思， 对，他们很考验一个人智慧的。 对，但是我特别好奇啊，这舞美，你就是大学的时候这有一门专业叫舞美吗？ 刚才孔文问我来着，说孔老师是哪毕业的？ 对， 对，中央戏剧学院是有这个专业的。 哦，有这专业， 中央戏剧学院 啊，中戏有这专业是吧？ 肯定有这专业。 哦，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这个专业啊，说来话长，它脱胎于建筑。 哦， 因为本来是没有这个专业，只是到了文艺复兴以后，才就是因为文艺复兴以后。对，这又谈到我们的歌剧，因为当时就是从1900年第一部歌剧开始产生 ，OK， 我们的歌剧就不能只在宫廷里演了，我们要给它限定一个地方，要给它限定一个环境，因为当时的剧，比方说我发生在田园，发生在宫殿，还是发生在某一个市井的一个什么地方，它要给它限定一个空间，那么好，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就应运而生一个职业，就叫舞美设计师。但是当时的舞美设计师，包括现在也是，很多的职业都脱胎于建筑师。就他，包括现在国内很多也是，就是可能他在，从事舞美专业，但他也会从事一些建筑专业。 哦， 对，因为其实舞美专业它就是一个在舞台上去构架一个空间，构架一个环境。 这个网友菜地的瓜可能是刚刚听着这个孔老师说他在这个黄土高原上采风的这个经历哈，说特别震撼，然后他还描述了一句话，说平地升起大面积的莽莽高原，是这感觉吧？ 对，它是升起高原，但它的高原也是带有质感，带有沟壑。就这种沟壑在光的那种照射下，它是特别有一种生命的这种奇迹的一种感觉， 生命的奇迹，而且会很有力量， 很有力量，很有力量，对，就很有沧桑的那种感觉。 这个黄老师刚才一直在说歌剧哈，我们知道有歌剧、有音乐剧，还有话剧， 对， 这三个门类里，对于舞美要求最高的是哪一个？ 应该是歌剧。 为什么呢？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经常讲，就是说，如果说一个剧院，你想评判这个剧院的能力有大小，那么一定要看这个剧院能不能搞大型歌剧，因为歌剧怎么讲，它对舞台的整体的使用是最全面的，你比方说像我们剧院搞的那个第一部大戏《图兰朵》，当时对就基本上把舞台上所有的机械，包括吊杆啊、转台啊、机械的各种调度全都已经用上了。所以歌剧来讲，应该是它对舞台的考验是最大的。 我还想问一些特别基础的问题啊，想问问就是一部歌剧从它开始做这个舞美灯光的设计，到最后这个戏上演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大概半年左右， 半年多 。 你们也需要去采风。 是的。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在电脑普及之前，采风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那是就是画画或者是拍照， 对，画画或者拍照 啊， 基本上就是因为在过去80年代的时候，那会儿可能连照相机都很少， 对， 可能就要到实地去做很多素材调研，甚至可能比方说我们当时，比方说像当时做，如果说做白鹿原或者说做兰花这种戏，我可能真要到当地去找一些现实的一些什么农具啊、厨具，甚至当时都会到房子上去看他当地的瓦是什么样，甚至瓦当滴水，就是很细节的东西，我们都可能会取几个素材回来，然后我们再去根据这个翻成图纸，然后再制作出来，就这个工作其实是很重要。但是后来有时候我们学校老师也会说，现在学生就是一个笔记本闯天下，就好像他拿着笔记本就可以搜集到任何素材，但我相信两个工作方式都很重要， 因为你不可能哪儿都去得到。 对，但是就是我还是比较好奇啊，就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中央戏剧学院有这个舞美专业，对吧？那他在比如说这个，可能因为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有这个高中生的这个朋友，那他比如说这个了解到可能之后，他我觉得应该很少会就是说我以后我一定要当一个这个舞美设计师，我觉得很少。那就是需要之前有一个什么样的基础？那比如说我可能是我学绘画的，我可能知道有这个专业，哦，好，了解之后我可能去考一下，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招生的一个情况？ 现在招生我相信跟我之前还是差不多，因为我当时考已经是12年前，对，当时主要还是考绘画基础，对，绘画基础， 那当时是明确的就报了这个方向吗？ 对， 因为你为什么会立志做一名舞美灯光设计师呢？ 因为我个人的经历来讲的话，我第一我比较喜欢画画，可能在座也知道，然后呢，我很喜欢音乐，所以这两个一中和呢，肯定就是一个就是跟音乐有关的一个视觉工作者。 跟音乐有关的视觉工作者。 对， 我说了半天了，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孔老师就是参与设计的，能给大家看的这个图片已经上演过的，对吧？这个 是这样，这个是我就是这次我们特意算于索尔德的一个设计师，他当时是在其他的一个剧，在美国大都会剧院做的一部歌剧，因为这个歌剧我非常喜欢，叫《蓝胡子伯爵的城堡》。 看起来好炫呢。 对，它是等于是把很多树根，树根从舞台上掉下来，放到下面，然后有些树根可能是垂直的，有些树根可能是斜的那种。对，当时而且这个戏它当时用了很多的那个多媒体的一些效果。因为这个戏是讲了什么故事？蓝胡子伯爵城堡有一个城堡，它的主人是一个长蓝胡子的一个人，其实他这就是一个传说了。然后呢，他会引诱当地的很多女性，然后他自身又很英俊，又很有就有很多 魅力， 对，很有魅力，对。然后很多女性就趋之若鹜，然后他会说你不要了解我的秘密，我有7道门，你每打开一个门就会了解到我另一个真相，每打开门就会了解到另外一个真相，当你7道门都打开的时候，你就已经就成为我的祭品当中的其中一员。但是因为这些女性呢，一个是由于好奇，还有一个可能就对于这个伯爵他有很就是怎么讲，就很喜欢这个伯爵，所以他非常想了解这个伯爵的秘密，所以就不断再往前打开门，最后自己就变成了他， 进入了这个陷阱里。 对，是的， 是一个有一点可怕的故事。 对，因为这个歌剧是20世纪初的一部歌剧，是当时匈牙利的作曲家叫巴托克他写的一部歌剧 啊，这也是蓝胡子， 对，这也是。 哇，这个树根吊起来在舞台上的这个感觉确实特别有视觉冲击力。 对， 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这样的场景， 没 有， 有 一种在就是有一种很魔幻森林的这种感觉，而且阴森感和这种神秘感结合得特别好。 对，所以说舞台它其实就是一个创造一个我们怎么讲梦境空间的一个地方。对，就是你在现实当中你看不到的东西，在舞台上完全可以把它呈现出来。就比方说那个树根，那树根肯定是在现实当中是树根是扎在地底下的， 对。 但是设计师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想法，比方说我这个树根刨根问底嘛，对吧？你不能刨根问底，所以但是那女性又特别愿意刨根问底，怎么办？就把树根 拎起来。 对，当然这是一种很简单的解读啊，但是它 是就是舞美设计中用到的一些东西，一些灯光，它必须和这个内容是有 紧密的结合， 有呼应的， 对， 甚至是也在表达。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说，舞台美术这个职业，它我为什么我非常喜欢，而且我觉得这个职业非常伟大，就在于你比方说我们看《狼花花》的戏，或者看任何一个剧都是这样。在大幕一拉开，演员还没上的时候，观众就会对这个戏有一个解读。那就是说这个戏到底是讲了，比方说我们最简单的讲了一个什么哪儿的故事。比方说像《狼花》《黄土高原》。比方说像卡门广场，对不对？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物理空间。OK， 那我们有灯光或者有多媒体以后，就会给它造成一种视觉上的一种氛围感。OK， 那我们就知道，哦，这个戏可能是一个阴森的、恐怖的，就像你刚才看那个图也是一样。他可能这个图没有演员表演，你也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你就知道，哦，这个戏是一个阴森恐怖的。 所以这就是舞台美术的一种魅力所在。 嗯， 它会传达你大量的信息，甚至这种信息在导演告诉你什么之前，你已经体会到了。所以 打造一种氛围。 是的，是的。所以，很多的歌剧导演他也有脱胎于舞美设计师的这个现象。像我们请了很多这就是尤其意大利的很多导演，他都是本身就是舞美设计师。自己导演、舞美设计师、服装设计师， 哦， 嗯，对， 就他对于审美其实已经有自己的一套东西了， 对对， 啊，然后 他要求一种一致性， 哦， 一种统一性， 嗯 嗯， 有意思， 对， 我们来聊一部这个孔老师最得意的作品吧， 不是最喜欢的一部作品， 最喜欢的吧， 对， 啊， 对，就是我们之前上个，我想今天是对上个月月底做的，我们剧院和大都会。以及德国巴登巴登节日剧院还有华沙歌剧院联合制作的一部大型歌剧， 嗯， 特西斯坦与索尔德， 嗯 嗯， 作者是瓦格纳， 哦， 嗯， 瓦格纳， 对，瓦格纳，我觉得可能这个作曲家怎么讲，可能在中国不是很普及啊，可能知道人相对少，嗯，因为我们一旦谈到歌剧可能主要是什么威尔第， 嗯， 卡门， 嗯， 还有什么像 嗯， 托斯卡类似于这种，但是像德国歌剧可能会普及的相对少一些，但是事实上德国歌剧在音乐历史里面它是占有很高的地位，也有它很不可撼动的一种对音乐发展的一种作用。 嗯，还真没有太接触过德国的歌剧， 对， 接触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意大利、啊， 对对，为什么，因为是这样，就是德国歌剧发展的是很晚的， 嗯， 相对比较晚，是我想应该是19世纪以后才发展起来。但是你像相对意大利歌剧，从17世纪就开始发展，它肯定是比较晚。为什么？因为首先我们从，我们就从一个技巧来讲，就是说从语言来讲，德国歌剧就德语， 嗯， 主要是以辅音结尾， 嗯， 意大利文主要是以元音结尾， 嗯， 那么就是说，元音结尾有个好处就在于它音和音非常容易衔接， 嗯， 听起来非常优雅，非常优美，悦耳，对， 嗯嗯。 但德文呢，它辅音结尾的话，就是音比较硬， 嗯， 那么就是说它衔接起来其实并不容易， 听着不太好听，然后唱着也不太好唱， 不太好唱， 就是， 不太好写， 不好押韵，对吗？ 嗯，不是，押韵是中国歌剧才会讲究押韵， 哦， 对，因为中文，因为其实中国歌剧也很难写，因为中文有四声嘛，嗯，一直在咱们小时候学一声、二声、三声、四声，但是。像西方的这种语言它本身不存在这个影响， 哦， 对，但是就德文它怎么讲，它比较硬，说起来，所以它在写作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 嗯， 哦，这毛病出在根儿上了，这是， 嗯， 对，但是后来像瓦格纳以后，包括早期像莫扎特也写了很多德文的歌剧， 嗯， 贝多芬也写过一些，然后当然到瓦格纳是一个德国歌剧的一个鼎盛时代， 嗯， 就它具备了非常雄厚的音乐基础以后， 嗯， 才把这个艺术给发扬光大起来，而且它一旦发扬光大起来，就使得整个全欧洲的艺术就被德国歌剧所震慑到了， 嗯，就影响力非常 非常非常巨大， 嗯， 对对。 我们开了一个头，现在北京时间来到了8:57，嗯，马上58分了，马上会有一个整点的报时，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来继续和国家大剧院的灯光舞美师孔一帆老师聊一聊这个特伊斯坦 和与伊索尔德这部歌剧， 这部德国歌剧，嗯，待会儿回来。 It is all mine. 这是你是我荣幸 So baby alright 我们先开始同行有一点 old school I know. 反而更脱俗让我来告诉你现在社会到处都是一夜情真正爱情虚实可数好了有点夸张要看你用什么角度来描述恋爱的配方的要素要数两颗热的发烫的心和无微不至的照是什么大牌恋爱专家给没有上市档次公司只是个饶舌玩家这就是你 转转玩玩，走走看看，还算是有点盘缠。去海边走走，去沙滩走走，你臭臭的跟我说你。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微微一笑，微微观世界。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每天早晨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大家在北京地区可以搜索 FM98.2 AM927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在花椒可以搜索活力982，进到活力982的直播间能够参与我们的互动，还有啊，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呢是国家大剧院的这个灯光舞美设计师孔一帆老师。也从他最近刚刚在做的这个工作说起，因为马上会有一部这个咱们原创的算是吧国家大剧院的这个自制剧歌剧叫蓝花花，要上演了。那这个孔老师呢也是深度参与了整个这部歌剧的制作。但是因为这个我们不能剧透，所以不能聊太多这个蓝花花。我们就聊前段时间这个一部戏，刚才说了叫特伊斯坦与伊索尔德。我刚刚这个休息的时候问孔老师来着，我说这个歌剧名字这么晦涩，又是一部德文的歌剧，对吧？这票肯定卖不出去吧？然后孔老师说卖得可好了。 对， 为什么呀？ 对，原因很多呀。我觉得首先是从音乐来讲，因为就首先来讲，我觉得北京还是一个全中国文化荟萃的一个地方。 对， 所以说我相信就是从事戏剧的，从事音乐的，甚至从事美术的，都会有对这个戏引起非常大的关注。而且这个戏呢，我印象当中是2011年第一次是在香港演过一次。好像在之前也演过一次，但是是个简版。就如此这种大规模的制作，尤其这次我们又是跟其他三家剧院，像纽约大都会、德国巴登巴登还有华沙歌剧院，都是世界最顶级的歌剧院来进行合作这部歌剧。而在我们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而且我相信还是有轰动全国的一个效应。 演了多少场？ 演了4场。 那孔老师现在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吧。 对，这个故事其实也不是很复杂。首先我跟大家介绍一个噱头啊，这个剧演了将近5个小时。 5个小时啊？ 对。 你们那个给观众发饭吗？ 对，中间好像有一次面包。 是吗？ 对。三明治我想想 啊。 对。 那还可以。 对。这个故事其实简单讲也不是很复杂，就是讲的它是一个中世纪的一个传说嘛。因为瓦格纳的歌剧主要大部分都是取自于比方中世纪的神话或者传说。我在这儿我想跟两位交流一下，你们觉得神话这个东西啊，它是迷信吗？ 神话的东西是不是迷信？我觉得 不算吧。 不算。 夸父追日，对吧？ 对， 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 应该不算吧。 神话休记。 休记。 对啊，对，其实我觉得，就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因为我有时候在关注一些神话，因为像这部剧本身它也是个传说，甚至瓦格纳很多其他戏它都是从神话里面取材。我是觉得神话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代表一种当事人的一种用他们的所能够认识到的知识的范围来解释世界， 对，探索世界， 探索世界的一种精神。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相信的东西，比方科学或者怎么样，几百年以后，可能当事人也会觉得当事人也是讲的是神话，这是有可能的。 对，没错， 我相信 你们这个思路有大局观。 对对，因为当时的人，而且如果说你真正去深入到这个神话里面，比方说像《山海经》，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它里面每一故事都是有十分严密的逻辑做支撑，所以它才能生存这么几千年下来。我们虽然现在已经不知道《山海经》到底是谁何人所作，什么时候所作，但是我们读到他的故事依然是非常具有生命力。所以我这也是我想讲到的，就是说瓦格纳的，我们他其实我们管他叫乐剧，它跟歌剧是有点不太一样，当然这个我们从属于一个大的一个歌剧的范畴。但我们如果说把德国歌剧提出来，瓦格纳我们叫乐剧。为什么叫乐剧？因为我们 音乐的乐， 对，音乐的乐，乐剧。为什么？因为它是已经把音乐提高到了一个 比重， 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来影响其他各个门类。对，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对，我们首先说一下这故事，然后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故事，就是这个是发生在爱尔兰的古代爱尔兰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大将军叫特伊斯坦，他在出征的时候，然后被一个将军给刺伤了。但是在刺伤过程当中，他还同时把对方给杀死了。然后他受伤怎么办？他就赶紧就跑到一个叫伊索尔德的一个人的家里，然后这个伊索尔德帮他疗伤。但是后来他才知道，原来伊索尔德就他杀死那个将军的丈夫。但是此时两个人在目光相对那一刹那也产生了爱情。OK。对， 爱上了 杀死自己丈夫的男人， 仇人，对对对， 对对， 这很纠结， 对，这就很纠结， 这有戏剧冲突， 是，对， 有意思， 是的，是的，所以你知道后来就是说，德国后来有个思想家叫尼采，就尼采他早期是一个非常忠实的瓦格纳的支持者，但后来他也就是说一把就转圈，然后就说我开始反对瓦格纳，为什么？因为他的很多作品。就是洋溢这种，当然他其实只是一种剧作的一种方式，他并不是说非常关注于这个点。 OK， 我们接着说，然后推算在打了胜仗以后，他要把伊索尔德献给自己的国王，叫马克王。 伊索尔德是一个大美女， 是个公主。对，算是个公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伊索尔德，当然伊索尔德爱的是特伊斯坦，就是说好吧，那要么我们就一起死，要么你就把我给嫁出去。然后呢，他这时候取出来他当时母亲给他留下的酒，我们或者叫药也好，就是能迅速死去的这种药。但是呢，他当时他母亲还给他留下另外一个药，就叫爱情之药。对，然后当他想拿这个药喝的时候，他当时有仆人叫布兰根特，就偷偷的把这药给换了。就等于他想喝死亡之药，但他喝成爱情之药。对，然后推算也是，因为他也爱着他伊索尔德嘛，说你要死我也跟你一块死，我也要喝。所以就两个人都喝爱情之药。 然后呢， 然后这两个人就疯狂的相爱了。但是这时候马克国王已经知道，就是推算你要把伊索尔德献给我。 对， 然后他俩在爱情的这个场景呢，突然马国王给发现了。就好像推算对自己不忠一样。对，然后这个时候这个马克王还有一个侍从叫梅特洛，反正就有一个人吧，就是趁机，这个人也是个野心家，他可能看不惯特伊斯坦立了这么大的功怎么样，然后就趁机把特伊斯坦给刺伤了。然后这时候特伊斯坦赶紧再跑，就是回到另外一个地方。对，然后这两幕结束，然后第三幕就最后一幕的时候，就是特伊斯坦在病床上之后，他就日思夜想伊索尔德能某一天再过来找到自己。对，然后这时候果然就过了一段时间，伊索尔德真的是又回来寻找特伊斯坦，但是这时候特伊斯坦已经身负重伤了，所以他在看到伊索尔德那一刹那他就已经死去了。对，然后这是第一个人就已经死去，然后这个时候那个马克国王赶紧再乘船过来，其实他是想成就两个人的爱情。然后 那怎么又有了思想的转变呢？ 您说哪块儿？ 这个 国王。 国王，其实他一开始就没想去 霸占伊索尔德 、啊、对，他本来是想成全他们俩，所以这也是因为 就是各种阴差阳错， 对，各种阴差阳错，对，对，然后最后呢，伊索尔德看见特伊斯坦已经死掉了，然后最后他也就割腕自杀， 嗯， 最后就两个人一起死掉了。 不愧是大剧作家， 对，其实 写出来的故事让我们都总是想不到哈，很多转折， 对、嗯、是一个爱情的悲剧。 对，因为其实他的这种就是我们管他叫爱情之药，或者说叫迷魂之药也好，他这个噱头其实在他很多的剧都用了，包括他后期的一部作品《众神的黄昏》也是用过这个。 嗯， 这个 就是说喝了之后就会爱上对方， 对对，就会爱上对方，或者说让自己 陷入爱情 、嗯、对对， 这是个好产品。 我们有解药，我们有忘情水， 对对对对， 都是神药。 对对对，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这部歌剧的这个现场的一些情况哈，就是可能这个图片会比较暗一点。 对，因为对，因为这个这可能就说到这个导演和这个主创团队，因为这个、嗯、 给大家看看这个导演。 对，这个导演叫特莱林斯基，他是一个波兰导演。 波兰导演， 对，62年生人、嗯，他是现在华沙歌剧院的艺术总监。 嗯嗯，然后这个应该是他的 舞美设计师。这个人是一个斯洛伐克设计师， 嗯， 叫保里斯库德林卡。 嗯， 他还有很多其他的作品，我们都是 天哪，跟这个几个各大歌剧院合作做一部戏，得记住多少这么长的名字啊？ 啊、还好吧。每天这个人很棒的、 嗯、 这个人非常， 所以他们都会来到北京在大剧院一起工作。 对对、嗯、我们都会在一起、 嗯、 一起工作。 看一看最后舞台呈现，这个舞台感觉非常的暗、啊、 非常暗。为什么？因为就是说这就是导演出了一种语汇了。 嗯 我们一般来讲把歌剧导演分成三种。 嗯， 第一种叫诠释型导演。 嗯， 什么叫诠释型导演？你比方说像这个故事、 嗯、 它能发生在13世纪爱尔兰或者 whatever 一个时代啊。 嗯嗯 OK， 那我们就把这个整个的舞台布景就放在那儿，或者像《兰花花》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叫诠释型的一个歌剧， 就是有点像直译。 对对，其实就是直译， 很直白的这种表达。 对，你比方说《兰花花》黄土高坡 ，OK， 我们就带有舞台处理的，就带有艺术性的，我们做。当然，这个坡也是有很讲究的，比方说它要有旋转啊，或者说演员要有一些调度在上面，它也是有很多的设计的因素在里面。对。这叫诠释型。那么还有一种，我们管它叫什么？我们管它叫个性化的一种导演。 个性化的， 对、 嗯、 或者我们管它叫隐身型的一种导演、 嗯、有点演绎的这种。 对，什么意思呢哈，就是说比方说我看到这个剧本以后、 嗯、 我把它抛弃掉它的固有的一个时间、 嗯、 我把它重新按照我的思维方式、 嗯、 或者我的一种理解去把它重新构架在另外一个舞台上、 嗯、 这种导演目前在国外比较多，在欧洲。 嗯， 就是说他因为他对整个的剧，他会从整个剧情或者说音乐的一种思想的核里面会提炼出来一个东西。 嗯， 提炼出来这个思想的核以后把它放大， 嗯， 外化变成一种视觉语言、 嗯、 来把它呈现在舞台上。 嗯， 对，你比方说这个戏它整个就这个背景就肯定就不是13世纪了，也不是爱尔兰了， 嗯， 它是把它放到了一个现代、 哦、 现代，就比方说我跟导演可能聊过，他可能主要是可能二战前后的这么一个时代，因为他觉得那个时代的这种金属感和重工业、 嗯哦、 轮船的这种很黑暗的这种感觉，工业的那种黑暗 丑人 感觉，对，他和瓦格纳的这种音乐他有一种感官上的一种互通性。 哇，今天孔老师给我们带来一段小音乐，对吗？ 对，那个音乐是 一段视频是吧？ 对，那个动机是特伊斯坦的一个动机，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音乐吗？ 有。 嗯。 我觉得可以从头再放一遍。 好。 这有声音以后。 一下进入到那个气氛里了。 对，对，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动机，也是在音乐史里边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动机。 嗯， 我们管它叫特伊斯坦。 什么？ 叫特伊斯坦动机。 特伊斯坦动机。 哦、 对，或者叫特伊斯坦和弦。 嗯。 就是，怎么这么讲？因为就是说，我们经常把《特伊斯坦一束耳朵》这部歌剧视为现代歌剧的开端。 嗯。 我为什么要把它提到这么一个高的高度？像那个和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为什么？嗯、这个和弦之前也用过，比方说像贝多芬、巴赫，甚至莫扎特，可能都用过这种叫减七和弦。OK， 你不用管这是个到底什么和弦啊， 嗯， 就但是呢，这个和弦它瓦格纳在运用的时候，把它提炼出来，形成了一个带有戏剧性的一种整个贯穿的一个因素。那这就是一个现代歌剧。为什么？因为它不再是以解决音程的这种不和谐为目的，而是我告诉你这个音程就是不和谐的。为什么？因为我这个戏本身就带有一种不和谐的气氛在里面。 嗯， 我不知道，那我不知道我讲的是不是有点太抽象了？ 有一点抽象， 有点抽象， 但我都没有听出不和谐，我听着觉得 OK， 一下就进入到。 因为你是二十一世纪的人，如果说你是一个 不和谐的流行音乐听得很多， 对，包括现代音乐，对。如果说你是一个十九世纪中期的一个人，你听到这种和弦， 嗯、 你会感觉很惊讶啊、 哦？ 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代。一旦有个不和谐的音程，一定要是怎么样把它解决掉、 哦、 我跟你讲一个笑话啊、 嗯、 就是我也是之前看一个故事，但是那个具体人名我记不清了，反正是一个钢琴一个作曲家、 嗯、 他在作曲的时候就是一个古典主义作曲家、 嗯、 作曲的时候就写到最后一个音啊、 嗯、 他没想往下写或者没想往下弹、 嗯、 就等于这个音程没有解决掉、 嗯、 他睡觉去了 啊， 然后呢半夜一醒不行，这个音程还没解决掉，然后赶紧穿上睡衣就回到钢琴旁边，再把那个最后解决那个音一弹 OK， 这下舒坦了，然后可以回去睡觉了 啊。 就你懂我什么，就是说他这个音程他必须把它解决掉。 嗯， 什么叫解决？就是由一个不和谐变成一个和谐， 嗯， 或者有一个原本不是在那个调性上的音要变成那个调性上，就是我们的音乐开始听到悦耳了， 嗯， 这才算解决掉。但是这个歌剧不是， 嗯， 他就故意告诉你这就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程， 他在追求这种蹩脚的感觉， 嗯，追求那种戏剧性， 嗯， 就是说他，我们为什么说瓦格纳是一个音乐家，同时他也是个戏剧家， 嗯， 就因为他已经完全把音乐的因素来诠释戏剧的感受， 啊、嗯， 他不再是一个音乐来伴着戏剧来推动戏剧，因为他在他的概念里面，音乐就是一个戏剧， 嗯， 如果说你看这个歌剧，你整个看下来就发现，就像刚才那个，我们管它叫主导动机，就特伊斯坦的主导动机。这个动机其实分两部分，如果你看那个仔细看那个视频的话，前半部分叫 longing， longing 就是说期盼，对爱情这种期盼。 嗯，比较长的和弦。 对，第二部分叫 desire， 就是一种欲望， 嗯、 或者对爱情的那种欲望， 渴望， 对渴望，对，就它是分两部分组成。然后这两个动机在整个戏剧当中不断贯穿。 嗯， 如果说到这种动机的话，这个戏我算了一下是有44个主导动机， 嗯， 就类似于这种，然后整个三幕歌剧都是以这44个主导动机为基础构建起来的。 嗯，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很像德国人做东西一样，就德国人做他一定是要有一个非常严密的理论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当中生发出来我所需要的音乐。当然也有他很伟大的天才的地方，但是也有它很严谨的地方。你比方说像刚才那个动机，哒滴哒哒滴哒滴，后半部分在四个半小时以后又出现了一次， 嗯， 就是他俩一起死去的过程，那个就是伊索尔德最后有一段非常优美的一段咏叹调， 嗯， 在这个时候这个动机又浮现出来， 嗯， 就代表他俩在一种爱情中渴望当中， 嗯， 幸福安详的死去， 嗯， 所以这就是音乐里边的戏剧语言。 嗯，作为一个这个戏剧和歌剧的外行哈，有的时候认识孔老师这样的朋友，我会觉得就是没有，就是去看戏，觉得有时候觉得挺可惜的。为什么？因为我会知道， 嗯， 这部戏里面花了心思， 嗯， 比如说花了10000个心思， 嗯， 可能我只看到200个。 嗯，能看到200个已经很不错了。 是吗？ 对。 就如果这个时候有孔老师坐我旁边，然后跟我讲， 对， 你看，嗯，这个4个小时前出现过一次，虽然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但我可能会觉得印象更深刻一些， 嗯， 或者说那种 对于内心的那种冲击就更强烈一些。 是的，其实我觉得，嗯，你当你不了解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可能会对它有陌生感，但其实， 嗯， 像我们来讲，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很正常的。 嗯，因为我们可能就接触的比较多，或者了解的比较多。当你对一个东西真正熟知它的 套路 或者内在规律的时候，你就不会对它产生陌生感。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就是整个的歌剧这个事业也是在蓬勃发展嘛。 嗯， 觉得也是我们逐渐对这个歌剧重新认识的一个阶段。 嗯，我还记得去年去这个中戏哈，也是我本科时候的这个艺术团的老师，当时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一起搭戏演话剧来着，叫我去这个中戏看了一场，应该是中戏第一部原创的歌剧，叫《家》，对吗？是 啊，那是音乐剧。 音乐剧， 对， 啊、 音乐剧。 哦，那可能还分不清音乐剧和这个歌剧、 啊。没关系， 音乐剧 它特别简单， 特别简单， 掌握住一点，首先来讲，我觉得音乐剧和歌剧分开其实是一个不是很严谨的做法。 嗯， 这种东西，因为这种歌剧在当时就是音乐剧。 嗯， 只是它的伴奏，是用管弦乐团伴奏。 嗯， 它的唱法是用当时是美声来唱。 嗯， 对，然后呢，可能比较少的肢体动作，但是现在音乐剧呢，可能是首先是由现代这种乐器， 嗯， 什么吉他什么来伴奏，钢琴 ， 对，电钢琴这种来伴奏。然后呢，唱法可能是通俗唱法， 嗯， 然后呢，比较辅助比较多的是舞台上的肢体语言， 嗯， 就又得唱又得跳，所以音乐剧演员其实很苦的， 嗯， 他们又要练唱又要练跳，还要练表演。 我知道孙红雷就是音乐剧， 对，他音乐剧演员出身，所以他 跳霹雳舞跳很好， 对，他本来就是跳霹雳舞，然后在我们学校深造， 嗯，所以做一部音乐剧和歌剧都是很难的。你看， 其实很难， 中戏这么多年才第一次有了第一部原创的， 对， 音乐剧， 对，因为音乐剧和歌剧这种创作呢，它是很花功夫，就像兰花花似的。我跟你说，它是5-6年前就开始在写这部戏， 酝酿。 因为其实就是说，咱们现在观众看到这部歌剧或者看到这个音乐剧，那都是它，比如我们反正分成100分，可能就后10分让你看到了。 嗯， 其实前90分你是看不到的，就是作曲家跟编剧，包括导演，就是在那挣扎那个过程，你是看不到的。因为他在写一个，尤其创作一个东西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耗费脑力和体力的一个过程，因为你必须要创造。 嗯， 等到最后他把这个一度创作的文本拿出来以后，我们再去根据他二度创作或者三度创作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应该是相对比较顺畅。 嗯， 像一开始难度是很大的，尤其作曲，有人说作曲家的一生能写的音乐是有数的，写一步少一步，就是这样。因为作曲家是一个非常耗费脑力的一个工作， 用生命在作曲 ，是这样。因为我很多同学，包括朋友、包括老师，都是从事作曲或者编剧。 嗯 嗯， 但是就是一帆这个职业还需要对音乐有比较深的这个了解。 是的， 啊， 对。 一帆老师分享在朋友圈的音乐，我都听不懂。 慢慢多听两遍。 我觉得一帆老师可以开一门课，就是教大家怎么去欣赏一部歌剧。 哎，我觉得 歌剧当中的一些故事，包括一些这个一些大家他们的一些故事，我觉得可以开一门课。 真的是，我觉得能看懂一个东西也是很有成就感的。 是的。所以你知道，我经常就会有时候在剧院或者跟别人分享一些这种东西的时候，他们再来看，哦，原来他是这么写的，哦，原来他是那么写的，就他马上对东西产生一种亲切感。 对。 比方说去年的时候，我当时是在外地做了一个讲座，就讲的是托斯卡，就是托斯卡，我当时只讲了第一幕，因为不可能三幕全讲，就讲第一幕，我告诉他为什么这么写，这个写这个动机的时候，他暗示了舞台上是一个什么调度，暗示了演员是个什么调度，暗示了可能某一个灯光的变化，或者暗示了一个什么，哦，然后他们听完以后再来看这歌剧的时候，就马上跟我说，哦，原来他是这么写的，原来是这样的。 嗯， 当你可能不太清楚的时候，可能会对他有陌生感。 嗯 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尤其你看歌剧、音乐剧或者话剧，在之前做功课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对，因为是这样， 能不能也像旅行一样，也会给我们出一些攻略？ 啊， 比如说看这个托斯卡的攻略，对吧？ 对，这好， 发个小册子， 对， 让我们看得更懂一些。 哎，不敢。 对，而且这件事情对于这个艺术的普及教育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是的。 有越多的观众对于这个就歌剧背后的这些工作人员来说，真的也是好事儿。 对， 因为是这样，就是。当然刚才咱们谈到这个片酬的问题啊，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因为事实上不管是戏剧、电影、 就任何一个航道了， 嗯， 它都是一个整体，就是都是一个军舰， 嗯， 对不对？就是它是一个大的航母，这个航母上任何一个零件是不能缺失的， 嗯， 对。 我们为什么说英国的戏剧它可以自从莎士比亚以后到现在依然这么发达？ 嗯， 就是因为它的这种结构的这种合理性。 嗯， 我就不说别的，我先说一个，就是他们对编剧的尊重， 嗯， 就对剧作家的尊重，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比而不及的， 嗯。 我相信这是莎士比亚给他们奠定了最好的传统，嗯，所以你知道我觉得一个剧作家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什么，在于他的作品是可以滋养后以后几百年的人， 嗯， 这就不像比方说我从事舞美，我就没法说我的作品能在为以后几百年人为他们拿来所用，或者给他们找定， 嗯， 也可能有，但是不直接， 嗯， 不相信剧作家，比方说现在你看到很多比方说 NT Live 英国国家剧院，或者说英国很多的剧院，他们一些编剧的一些作品，就是新作的一些作品，都会告诉你，比如说你看维基百科的话，都会说这个剧作改自于英国某一个时期的某一个剧本里的某一个人物， 嗯， 懂我意思吗？所以说它的 就是一种滋养， 是的，它的资源其实来源于几百年前的剧作家的某些东西， 嗯， 向 所有这些歌剧、音乐剧、话剧背后的这些工作人员致敬。 对，没错， 谢谢，谢谢。 对，想问一帆，就是作为舞美设计师这样一个特殊的工种，现在国内的这个人才状况是什么样？就是你们，然后整体的一个生存状态大概是一个什么样？ 我觉得，怎么讲？就是这个行业在中国来讲是新发展的一个行业嘛，而且这两年我觉得也是获得一个高速发展， 嗯， 因为你如果现在，因为首先是咱们现在国家，比方说国家艺术基金， 嗯， 赞助了很多新创的一些戏，包括咱们现在各个地方的剧院也都在蓬勃发展，都在制作自己的新戏，我觉得我对这个行业还是很乐观的， 嗯， 而且我觉得我们国家对于戏剧的投入是现在是越来越大，因为他知道戏剧的这个含金量其实还是，嗯，在人民的这种精神生活里面还是占有很大的比重的， 啊，这非常重要， 对对对。 好，最后让孔老师给我们这个推荐一下吧，就是这个今年2017年还剩这三个月， 还有什么好戏， 国家大剧院还有什么好戏，你自己还有下一步有什么动作？ 我觉得是这样，我就说我们剧院的吧， 嗯， 首先兰花花我觉得还是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嗯， 因为这是我们剧院筹备了这么长时间也是非常高质量的一部大剧院原创歌剧， 嗯， 然后呢接下来十月中下旬还会有一部取材于这个苏联二战期间题材的一个叫黎明静悄悄， 哦， 这里黎明静悄悄，我觉得那部歌剧也是非常优秀的， 嗯， 然后像今年年底还有一部重磅推出的，就是我们剧院和维也纳国立歌剧院联合制作的一部歌剧叫法斯塔夫，这个可能你不是特熟悉，但是我觉得可以做一下攻略，就看一下这故事。法斯塔夫，我相信如果说你是戏剧爱好者，你可能会知道这个人。就是莎士比亚有一部剧作叫《亨利四世》《亨利五世》， 嗯， 亨利五世那个不是玩偶吧，就是陪他玩的那个侍臣叫法斯塔夫。这是威尔第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写的唯一一部喜剧。 嗯， 所以应该是非常轻松和愉快的。 来期待一下，感觉大剧院这几年越来越高产了。嗯， 对， 有很多的这个 产量很高，而且质量也很高。 对，然后有很多这种国际合作。嗯， 对，我们剧院因为现在要走国际化的道路，所以肯定是要跟国际上最顶尖的剧院进行合作，提升自己的品牌也好，还是自己的制作的水准，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嗯。谢谢孔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关于歌剧的知识， 嗯， 也让我 专业的知识 就更想坐到剧院里去欣赏一部歌剧了， 嗯，旁边坐着孔老师， 对，旁边要盛情邀请孔老师坐在我旁边， 哎， 口述攻略， 那我会在后台，你坐我们俩中间吧， 我会在后台，所以你啊放到后面。 感谢感谢，也给大家这个铺垫了一点这个过节前的这气氛吧， 对， 大家也可以安排一点这个文化生活， 嗯， 对， 丰富自己的内心， 对， 也祝大家这个提前祝大家小长假快乐， 哎， 明天还有我们的微微一笑的直播，那明天早晨我们再见。